第十四课，无用的石头和有用的砖头。如果有两种人，一种对社会没有什么用，但可以活很长时间，另一种对社会很有用，但也许很早就会离开人世，你更愿意做哪种人呢？ 传说老子路过函谷关这个地方时，一位100多岁的老人来找他。老人对老子说： 听说先生很有学问，知识很丰富，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。 老子同意后，老人得意地说： 我今年已经106岁了。说实在话，我从小时候到现在，一直是什么也不做，轻轻松松过日子。和我年纪相同的人都死去了，可我还活着。他们开垦田地，建造房子，做了很多事，可他们都早早地死去了。而我呢，虽然一生没种过庄稼，却一样有东西吃；虽然一生没造过房子，却一样有房子住。先生，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嘲笑他们忙碌一生，却只换来一个早早死去的结果呢？ 老子听了，微微一笑，对旁边的人说：请找一块砖头和一块石头来。然后，老子把砖头和石头放在老人面前，说：如果只能选择一个，您是要砖头还是要石头？老人得意地把砖头拿来，放在自己的面前，说： 我当然选择砖头。 老子摸着胡子，笑着问老人：为什么呢？老人指着石头说： 砖头很有用，我当然要砖头了，这石头有什么用呢？ 老子又问周围的人：大家要石头还是要砖头？大家纷纷说要砖头，不要石头。老子又回过头来问老人：那么是石头存在的时间长，还是砖头存在的时间长呢？老人说： 当然是石头了。 老子笑着说：砖头存在的时间短，人们都选择它；石头存在的时间长，人们却不选择它。这就是有用和无用的不同啊。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如此，存在的时间虽然短，可是对人有用，人们就都选择它，记住它。这样的短也是长啊。而存在的时间虽然长，可是对人没有用，人们就都不要它，忘记它。这样的长也是短啊。老人听了老子的话，非常惭愧。小知识： 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，被誉为中国哲学之父。他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，著有《道德经》，又名《老子》一书。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，主张无为。老子的哲学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，与古希腊哲学一起，构成了人类哲学的两座高峰。老子的思想 被庄子所传承，并与儒家思想、佛家思想一起，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。